说天使来的时候，爱也会悄悄降落。 我总是望着星空，双手合十，默默祈求，但愿那天使不要让我等得太久。熄了魂，着了魔，想你怎么总无法摆脱？爱让人满心不是梦，爱让人消失，让人疯。有人心望路空，有人错过太多。如果爱来了，我一定好好把握。爱像是甜蜜的魔咒，走不出的迷宫。有人说爱难懂，我说爱脆弱。天使祝福我，等到你开口说你爱我。 期盼陪我

是靠拢，我的心不再计较。去爱他似毒药，你我早就应该知道，为何这不停的摇，我怎么才能登上你的爱情我们里，别让天与海的距离衡量爱与恨的对立，怎么才能让我登上你的爱情罗曼蒂，困顿在不小的大地，拼了命也要找到你。

后变得暖和，每天走的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在窗边吹风泪会流，很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，想象之下不忘一眼握着手就觉得胸口暖和了。 是。

心墙，有一整片蓝天。 身旁一条过半的走廊，会走到什么地方，在路上会遇见怎样的穹苍，那山顶上的光好像吹回你的墙，泪眼开了一扇窗，乌云的背后换身出了太阳。

雨中我心的喜悦，准备和你一生缠绵。 你那里若是季节，我就是春天。你那里若是黑夜，我情愿失眠。你那里若是晴天，我随着吹飞大雨中我心的喜悦，准备和你一生缠绵。 心以为春眠人人这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，怎舍得拒绝我你的誓言，就算闭上了眼也看不见爱情的画面。能真心以为春眠人人这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，怎舍得拒绝我你的誓言，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。我心的喜悦，准备和你一生缠绵。 你那里若是季节，我就是春天。你那里若是黑夜，我情愿失眠。 你那里若是晴天，我随着吹飞大雨中我心的喜悦，准备和你一生缠绵。你真心以为春眠人人这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，怎舍得拒绝我你的誓言，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。能真心以为春眠人人这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，怎舍得拒绝我你的誓言，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。加加加 心愿。 盘旋，天空已经哭了几遍，我才渐渐明白，让自己了解了你的离开是爱。你上次太好， 是我的存在， 在我心里某一关， 才是我们的爱， 是我们感情的。我和爱那么你呢，想起的我是怎样的，当初哭着分不开，现在都能用微笑释怀， 轻轻问候着 我很好妈妈你呢，离开我要我比从前快乐，眼泪是提的而不哭了是懂的，我们都会幸福的。天空已放晴了几遍，我才渐渐明白，让自己了解了你停止的是爱。 你的样子太好， 还是落寞的存在，在我心里某一块， 双草鞋搁在鞋柜上，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，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，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，引出这段故事，好长好长。 草鞋是穿，爸爸是帆，奶奶的叮咛在漫长，满怀少年时期的梦想，充满希望的起航起航。穿了行到黄河岸，厚厚的黄土堆上船，夜来听我轻纱帐，天明遥遥山海关。草鞋是穿，爸爸是帆，奶奶的叮咛在漫长，一股理想的酋长也满腔，蓦然回首又要起航起航。一路跋涉到江南，东的无尽无暇看，峨眉山下好荒凉，不堪回首泪暗 烦，故国的丁玲不敢忘，强人无奈小别的悲惨，信誓旦旦而将几行几行，穿了行到澎湖湾，我要妈妈来操场，深情款款唱起疲惫的帆，又冲破了许多风浪，朝鲜是船大大是帆，远远的故 乡。品味103.3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3:00。燕赵自古为京都重镇，因春秋战国时期地处燕国都城，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而得名。唐宋以来，借助潮白河码头和金鱼古道而兴起，宋